现在呢相对远了一点啊，明朝不是，是八月份的事情。说当时啊正是夏天，马鞍山呢有一个雨山湖公园，公园里头经常来一些年轻人手拉着手谈恋爱搞对象。话说这一日来了一位张姑娘和王小伙，俩人跟这儿搞对象谈恋爱，在湖边上正散步呢，卿卿我我的，低声细语的正聊天，谁成想突然之间打路边噌噌噌窜出几个年轻人，站住，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你们这不合适，你们把俩人吓一跳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你们是可以保持沉默，我们没有沉默啊，你听我说完，你们可以保持沉默，但是你们说的话将来可以作为什么来着，忘了啊，不是他怎么说来着，那套，一个跟另外一个俩人还合计呢，这词儿都没对上。第三个说，哎呀，废物点心，我替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用手点指这个王小伙张姑娘，你们现在保持沉默，但是将来你们说的话可以作为呈堂证供。这俩人一听，你们这干嘛拍电视剧呢？胡说，我们是警察，没看出来吗？没看出来啊。对了，你们也应该没看出来，我们穿的是便衣儿，但是我们是警察，你们干嘛来了呀？我们呢，我们是来抓嫖的。你们有卖淫嫖娼行为。哎呦，闻听此言，把这张姑娘臊的，这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们俩人跟这儿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、规规矩矩跟这儿谈恋爱呢，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告诉你们说，你们俩人就是不安分，必须啊，咱们带公安局派出所好好说的说的。这俩人一合计，起先这王小伙不答应，凭什么呀？我们光明正大谈恋爱，什么叫卖淫嫖娼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哪里这么胡说八道的？走走走，去公安局，我倒要跟你们好好说一说。但是边上这张姑娘啊，一拽他衣裳角，别，哎呀，讨厌，怎么了？咱没干坏事。哎呀，你这弄到公安局派出所，他回头找咱们学校，找我爸妈，这传出去，咱俩这关系不就曝光了吗？咱俩刚开始交往啊，你这回头让人知道多不好啊。得，他还不好意思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那就问那警察呗。哎，你们这几位怎么办啊？便衣儿，哼，哥姐一听，那你们就破财免灾吧，是不是啊？不乐意让我们给你曝光，给钱吧？给多少钱呢？最后打他们身上搜出了500块钱，还把手机给拿走了。过后这俩人怎么琢磨着怎么不对劲？这几个人是警察吗？咱们到公安局问问去吧，一问才得知，嘿嘿，什么警察呀，一帮骗子。就这附近呢，一些个年轻人不学好，在一块合计着，哎，咱们到公园里面敲诈那些个情侣去吧。好嘛，你这个这玩意儿必须得法办喽啊。还有那个事儿呢啊，寻找刺激，偷东西，偷东西刺激啊，你看了没有？是发生在重庆大渡口那个地方，有些机关单位啊，前一段时间老丢东西，这就十月份的事情。话说啊，这一日他们当地啊某个部门有一位陈主任，中午出去吃饭，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一回来一看，哟哈，办公桌上让人搜过，包没了，包里面好几千块钱呢。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打听，哎，这个我是没关门，但是什么人进来了？这个边上有那同事说，是是是，说你刚一走啊，没多会儿来了一位50来岁一男同志啊，长得反正慈眉善目的啊，就说是来办事儿啊，说是老这个找主任谈点事儿。问他是谁，他说他是刘总。刘总不认识啊。呀，背不住，这是个坏人吧，赶紧报警。警方调取监控录像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是这个人进入这位老陈的办公室行窃去了。后来警方顺藤摸瓜，根据各种各样的线索，终于将这名犯罪嫌疑人，这人姓刘啊，老刘逮住了。干嘛老刘啊？54了，干什么的呀？机械工程师。哦，有家吗？有，家庭条件挺好的，有房有车。警察都懵了，哎，我说老刘，那你干嘛出此下策呀？你干嘛偷东西呀？你缺这个吗？你缺这点钱吗？哈哈，不缺。那不缺你干嘛偷啊？我是为了 寻找刺激。嗯啊，我因为我工作压力大，我偷东西，我通过这个我能够减轻我的压力。嗯，你压力是减轻了，失主受不了了，疯了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连续作案六起儿，涉案金额超过2万元，那也得法办呐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，接茬聊，接着说啊，这个各种各样的骗子。但是这骗子呀，相对而言的，怎么叫相对而言？从这个犯罪的角度说，骗子就是骗子，违法犯罪嘛，设那局设套，是吧？骗那个有人上当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说这有人上当，这里头有学问。您要是心里头有原则、有尺寸、有底线，是吧？没有那么些个这个各种各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想法，哎，也未必上当受骗呐。这话怎么说呢？钱江晚报的报道，这就说啊，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啊，这个水平也并不是很高的这么个骗局，竟然让一个做买卖的商人，您合计合计，本来就是很精明的，要不然他怎么挣钱呢？可是竟然落入了别人的圈套。谁呀？英老板。英老板是浙江人，跟这个北京的花二爷差不多。花二爷是谁呀？就是刘宝瑞先生那个《风雨归舟》相声里面那个人物嘛，花二爷嘛，花了好些钱买画去嘛，买那智多星骗子手的画嘛，人家骗他，骗专门就设局骗他的钱。两幅画几乎一模一样，唯独是桥上打着伞的一个小童，哎，这个与众不同。说这个不下雨的时候，这小孩这伞是收着的，下了雨，哎，你看了没有，这孩子这伞啊打开了，哟，花二爷一看这是宝贝，来来个卖给我，多少钱呢？人家说是10万。花二爷一听，你还还价吧，太贵了。那你说多少钱？5万。行了，成交，拿走5万块钱，把这画买家去了，把亲朋好友召集在一块看这个吧，专门赶下雨天。没下雨，这伞是收着的。下雨了呢，再看，这伞还是收着。哟，怎么回事？不对劲，让人骗了。找这个智多星讲理去，人家说了，我没骗您呐，我卖给您的时候，我定的价格是10万呢，你5万拿走的，那就不一样吗？对呀，您有所不知，这画是一套，一套是2张，一张打着伞的，一张夹着伞的。您拿5万块钱，嘿嘿。只能买一张，跟这个故事差不太多吗？哪儿的事儿啊？浙江英老板身上，说是啊，英老板啊也是家趁人直，开了家公司买卖，经济条件是相当的好。除了做生意呢，这个时间长了啊，英老板琢磨着咱们不能老做生意，不能老跟这钱这上头这么较劲，是吧？咱们还得有文化啊，得有文化底蕴，怎么办呢？就是特别喜欢收藏文玩字画之类的，为这个专门在贵州投资开设了一家书画院。通过这些个交往，就认识了一个姓林的福建人。这姓林的呀，闻听说哟，英老板在贵州开书画院了，哎呀，把英老板吓一跳，你干嘛呀？你要疯啊？不是，我跟您说啊，贵州那个地方，哎呀，我是欲言又止。哎，你都说出来了干嘛呀？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一个关于贵州的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贵州有一黄果树瀑布。哎，呸，英老板说我也知道。不是，我就给你打这个比方啊，那就是这个一些个旅游胜地嘛。啊，是啊，那我也知道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二战期间，国民党政府在贵州的深山里头建了一个宝库，呼，这里头有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。嗯，告诉你说啊，正运作这个事儿呢。英老板一听，哎，这故事我是听过，好像是啊，话里话外，不是，反正是跟哪儿听过，呵呵，就那么笑了笑，一笑置之。为什么？人家到底是在这个生意场上这么些年，多少是有点阅历的。那能说你这么一说他就信了？那不可能的呀。 打个哈哈就过去了。谁成想没过多久，又过了些日子啊，跟另外一朋友聊天，那朋友跟他说，我跟你说啊，说据说长沙那边有人专门在运作国民党资产这个事情，我哪年的事儿啊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二战期间呢，国民党在贵州深山当中，哟哈！丁老板一听，这不是这姓林的说的那套书吗？怎么他也会啊？你们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？嗨，真事儿吗？这么一来，这丁老板可动心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琢磨着，这玩意儿他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。这个事情竟然有一些不同渠道的消息来源都证实有这个事情，看起来哎，没准还真有这么码事儿。给这姓林的打一电话，我说啊，说道说道吧。姓林的一听，好说，但是我不是负责这事儿的啊，得去找一位老陈啊，贵州老陈，60多了，他是负责搞这个事情的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姓林的福建人就介绍这个英老板跟那贵州的老陈见面了。一看这老陈，英老板也是有阅历的，是吧？这个也是阅人无数啊，啊，尤其是做生意做买卖嘛，讲究看这个人嘛。再一看这老陈，哟，中等身材，长得那么憨厚老实，说话也是啊，给人感觉很实在那么个人。哎，这么一来，这英老板，就开始有那么几分相信了。谁成想啊，嘿嘿，这老陈才是骗局的主角。英老板当时他不知道啊，老陈上来啪啪啪就给这英老板展示了4件瓷器，这就是咱们那国民党资产里的一部分。这瓷器可了不得，我告诉您说，这俩黄色的碗你看出来了吧？啊，没看出来，这是雍正皇帝喝豆汁的，你闻闻，你闻闻有没有馊味？嗨，那哪闻得出来，就那个意思。那另外那俩呢？另外那俩是雍正他儿子的，就甄嬛，你知道吧？甄嬛亲生的那个。哦，知道。新东华说，这不电视剧吗？怎么着啊？就说呀，这四个碗就是清朝皇帝的御用的金边细瓷碗，拿它吃豆汁吗？反正吃什么您甭管，反正他们是皇家用过的啊。那您跟我说说这个国民党，这个国民党，我告诉您说啊，贵州建了一宝库，价值啊3863啊，这就是这个项目的代号，这叫3863项目。这没明白，价值3863是到底什么意思？价值3863就是价值3863个亿啊啊，人民币美元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闻听此言，英老板都站不住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些钱呐，那可不是嘛？说这些钱在哪儿？在贵州吗？找铲子咱们挖去是吗？嗨，别瞎说八道了。这个钱存在美国的银行里头，咱们现在就是把它给运作出来，国家办的事情，但是需要咱们这些个人共同出力。是吗？你2000万的启动资金，谁要是把这钱先给垫上了，那将来他一定能得好处啊，国家会奖励咱们2%的这个啊提成吗？哦，国家还有提成。嗨，你这不明白。哎呦喂，呵，就这么啊，云里雾里这么一说，英老板啊，嘿，刚开始的时候没往心里去，谁成想，嘿嘿，现如今是深信不疑了。在那之后啊，哎呦，就不断的给这老陈汇钱呐，今儿是500万，后是300万，又再不够咱们再追加，前后1300万。再到后来说这个就没个字据什么的给我们瞅瞅吗？有啊，老陈不含糊，给英老板拿来了108张美金储备卡，看见了没有？你这上头你看看，白纸黑字吗？这字怎么都是繁体的？但当然你想，民国时候的嘛，国民党啊，您琢磨琢磨。哦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。哎呀，打这儿起啊就完全相信了，合作办这个事儿。那么怎么败露的呢？这老陈够贼的哈， 他不是把那个什么乾隆喝豆汁儿啊，雍正喝豆汁儿那四个碗给了这个英老板了吗？他怕英老板拿去做鉴定，还嘱咐托付英老板，这四件瓷器可不能漏风，听见没有？这是国家项目，你漏风之后，这玩意儿它保密的事儿，它的真是有个是吧差池，咱们都承担不起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千万别给什么文博专家干。哎，行行行，你放心吧。开始这老英啊，英老板，他信了呀。但是后来怎么合计着不对？说这个瓷器，你说是文物，我拿回来这么长时间也不见光，谁都不让看，那哪成啊？到北京找专门的专家一鉴定，您猜怎么着？嘿嘿，假的。这才意识到，嘿，我让这小子骗了，报警。这事儿，这骗局这才算是给揭开了。还有呢，哎呀，还有那个感情啊，哦，感情骗子，嗨，也不是，他也不是为了感情，指不定他为了什么呢？那为了钱呗，还能为什么呀？哎呦，这回可也了不得了，呵，也是啊，上千万的巨款砸进去了，为俩姑娘，为俩姑娘啊。对了，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这是人啊。就是事主苦主，苦主啊姓林，林老板四十来岁，福建那个地方的一个富商啊，这些年也是挣了不少钱，前段时间呢离异了，跟媳妇儿拜拜了，那么落单之后合计着，哎呀，这玩意儿业余生活太贫乏了，干点什么呢？有人给他出一主意，哎，我啥那个让女明星陪你吃饭吧。我林老板说，咱别玩笑啊，我这一把年纪了，您别欺负我行吗？是哪个女明星我都不认识陪我吃饭，你看呵呵，我们给你运作呀，我们帮你介绍啊，我们给你介绍就来女明星是吗？你看就真有那么个人，咱是说不甭管是谁啊，搞了个无聊至极的叫女明星陪吃饭活动，哈，席间认识女明星了啊没有，反正都是漂亮姑娘啊，演过什么戏咱都不知道，演过没有，是不是演员的这都不知道，这都两说着。但是在这个酒席宴前呢，嗯，这林老板啊认识了一位雨墨姑娘，嚯，长得漂亮又狗狗又丢丢，哈哈，就跟这林老板俩人就搭个上了啊，但是长得不错是吧，身材也挺高的啊，关键是跟着林老板俩人呢喝醉脾气倍儿能聊，一来二去呢，嗯，挺好，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啊，咱们这个多联系啊，多联系，多亲多近。这么着的话呢，没过多久林老板就回福建处理生意去了，这期间呢跟这位雨墨姑娘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，那雨墨姑娘呢就老是这个勾搭这个林老板啊，说您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呀是吧，您这个离异了，但是您这岁数合适啊，那您就是金牌王老虎吗？哎，林老板说，我抢亲去了是吗？啊，不是金牌王什么王老五啊，对了，王老五嘛，哎呀，您这岁数，您这个产业那得了不得，找个什么样的说说说说。这个林老板也算是在这个社会上也算是闯荡过是吧，人家也有阅历有社会经验，成年人嘛，闻听此言哈哈一乐，就是搪塞似的这么随便随口就来了一句，哎，找什么样的，这么说吧，我要是能找一个大官的闺女啊，富贵人家有权有势的那才好呢哟。闻听此言，雨墨姑娘说，哟，您算是来着了，您认识我太合适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就认识这么一位呀，呵，家里头了不得，哎呀，有权有势嘛，九王爷的格格，就是，嗯，这里还有刘罗锅是吗？就那个意思吧，反正他那意思啊，我就认识一个什么什么领导，哎呀，他的女儿，哎呀，他可好了，跟您般配，最关键的是他也离婚了，在一起，嗯，不是这个，我们俩找钱干嘛？不是，我就说他有生活经验，而且他离婚，他的丈夫前夫那更了不得。没听说过吗？比尔盖茨，别啊！林老板说：“你别瞎说啊！比尔盖就是这，你要给我介绍这女孩，原来老公是比尔盖茨， 他是中国人啊，对啊，女孩是中国人，没说嘛，人家是富贵人家千金，你想怎么也得半吨多重啊，跟比尔盖茨结婚，后来没过到一块去，俩人离了嘛。林老板说不对吧，这么大事儿我没听说过呀，话里话外没说过呀，嗨，这个电视台报道过吗？哎呀，这哪能报道啊，这都很低调的事情，不能瞎说的。当初比尔盖茨怎么来的咱们中国市场啊，就是我这姐们儿他帮着他给打通的啊，打开局面的吗？后来俩人分了。哦，他有这么个事儿吗？林老板是将信将疑，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已然方寸乱了，有点上钩了。没过多久，雨墨姑娘约这林老板来北京吧，见见我们这格格，正格的格格叫什么呀，叫爱凤，呵，这名字好听是吧，爱凤嘛，太好了，嗯，见了吗？见了哟，姑娘长得漂亮，跟那个雨墨，哎呦，姐两个是不相上下，呵，林老板高兴，好啊，就这样吧，我们就建立恋爱关系吧，打那儿起，好家伙，花钱如流水呀、啊。一人一件皮衣皮褛，知道吧，好几万啊，这个什么给他们做美容好几万，哎，干脆直接给他们人民币一箱子好几百万，我的天哪，真这么给吗？可不是吗？当然这里头啊，咱就说，话说回来，这林老板有私心，这话怎么讲呢？他不是说了吗，那雨墨姑娘跟他介绍的时候已经讲了，这个爱凤那可是出身不凡呐，你们俩人要是弄一块儿去啊，成了两口子，你这生意那必定还得发达。林老板是指望这个，奔这个去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这俩姑娘身上是特别的下本儿。好家伙，一段时间之后，林老板回了福建老家，跟屋里头一坐，一合计，一算账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在这俩姑娘身上就花了上千万。这个花了这么些钱，问题是这姑娘怎么不跟我谈婚论嫁呢？而且她到底是不是她说的那个啊，那个身份的人呢？嗯，想来想去，毕竟林老板没说嘛，还是有些社会经验的啊，人家还算是有些历练，一拍脑门，哎呀呀，忽然之间想明白了，坏了，我让他们俩姑娘啊给骗了，赶紧报警，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，可是话说回来，咱就说啊，自个儿心里头没毛病，他何至于此呢？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那天醒来，忽然想开，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，那条戒指扎起马尾，开始不再像你姿态，接受无奈。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首都中执委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